受，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为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。 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凌波。1033广播书场。 袁翔啊，不惜巨金，把阿根廷队请到了四川成都，进行了一场友谊的比赛，让中国人近距离的看到了阿根廷的球星。哎呀，大伙儿激动的不得了啊！最后胜负如何呢？当然是客队取胜。在颁奖仪式上，刘瑞奇和马莱多纳两个人高高把奖杯举起，数百家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记者刷刷刷刷刷记录下这闪光的一幕，真是值得令人称赞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刘瑞奇啊是极富挑战性的人物，不甘寂寞，他那脑子里头天天在想事儿，天天在考虑问题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几年前这刘瑞奇在办公室里头打电话，把当时的袁乃中宣传经理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袁乃中就知道有事情啊。等进了办公室之后，袁乃中坐下了，就问老板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，您说一说吧。刘瑞奇就说，老袁呐，我准备给邓小平同志绣一副荣像，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完成。袁乃中一听，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老总又有了新点子了。哎，刘瑞奇接着说，因为今年呢是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，是值得祝贺的，因此呢 我们绣荣像以示纪念，你呢就负责和邓家人联系联系，看看人家同意还是不同意。袁乃忠挺为难呐，老板呐，我发现这个事儿有三大难点，那你说说看。第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咱是不是事先向市里得汇报一下，得经过市里头批准咱才能办。第二件事情，咱们给邓小平同志绣那荣像，邓姐同意不同意咱也不清楚。第三样，即使这个事儿都同意了，什么人参加，怎么个做法，那后边的事情多得很呐，咱们都得商量好了才能拍板。刘瑞奇一笑，刘瑞奇的一贯作风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他说了，这第一啊和第三呢、啊、老袁呢、啊、你不必考虑了，哎，现在暂时忽略不计，你只征得小平同志家人的同意，我们马上就启动。当然如果能请小平同志家人到上海来，在这个荣县启动仪式上绣上第一针，那就更好了。袁乃忠听了之后，这个心里啊不禁暗暗的佩服老板此举果然高明啊，一是表达了恒源祥人对小平同志的怀念爱戴之情，二是传承并延伸了洋文化的内涵，三是荣绣伟人像属恒源祥所独有，以这种方式缅怀伟人，形式新颖，创意特别，一旦这个计划付诸实现，轰动效应是不言而喻啊，把品牌营销融入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，真是个高明的策划呀，高就是个高啊。好，老板，我尽力而为。哎，不是尽力而为，是竭尽全力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交给我吧。袁乃忠转身走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介绍一下啊，因为恒源祥啊不仅是卖毛线的，刘瑞奇他总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有文化内涵，我们是搞羊毛的，我们必须有洋文化啊，而荣绣呢就是洋文化其中之一。要说起来，这个荣绣啊不是中国国产的，是舶来品，荣绣源自于西方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原来呢就作为什么沙发靠垫了，汽车靠垫了，地毯了等等等等，是这个。19世纪由德国一名传教士传到中国的，中国的能工巧匠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了我们中国刺绣的技法，极大的丰富了荣绣的表现力，什么花鸟鱼虫、自然山水，无不因势象形，惟妙惟肖。外国洋行啊看中了这一潜在的市场，就大批量收购中国的荣绣，分别在上海和烟台两个地开办了荣绣生产基地。解放前仅上海就有一家荣绣工艺研究所和3家荣绣生产厂，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其他替代品出现了，这荣绣行业是日渐萎缩，至上世纪90年代全国已经没有一家研究机构和生产厂家了，仅上海工艺美术所还剩下那么几个刺绣的传人，而且年事已高，都超过50多岁了。荣绣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荣绣是以羊毛为原料， 与恒源祥的羊生产紧密相关。为了抢救这一珍稀的工艺，进一步传承羊文化，抢占羊文化资源，延伸羊文化产品，做大羊文化产业，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目光远大的刘瑞奇就开始招兵买马呀，在全国搜罗荣秀景点的人才，将身怀荣秀绝技的工艺美术师，像什么秦永福啊、李强志啊等等等，招致到麾下，并于2004年成立了恒源祥荣秀工作室，专门从事荣秀的工艺研究和产品开发，使这一门几乎被淹没了的传统工艺是枯木逢春呐、啊，在新世界是重放光彩。咱比如在庆祝中法文化年的时候，恒源祥在东方明珠塔前向法国总统希拉克赠送了一幅荣秀的熊猫。哎呀，希拉克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，增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和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1997年的时候，乌拉圭桑吉内地总统访华，恒源祥向其赠送了用乌拉圭羊毛制作的总统本人的荣秀像，总统是爱如珍宝啊，挂在总统府供人参观，在上海定做了6幅荣秀风景画，作为国礼送给了美国，现存美国纽约州国书馆。荣秀过去啊表现的题材主要为花卉和风景，很少表现人物，一旦要不像前功尽弃。所以啊，这个秦礼福就介绍说，这个荣秀人物肖像啊需要极高的技术和良好的耐性，创作者既要有很高很高的绘画水平，又要具备熟练的刺绣技术，二者是缺一不可呀。再者，荣绣为传统手工制作，首先要精确算好麻布与线的比例，油画的点彩、铺底色，再加覆盖色，按小点层层堆积，然后染线、劈线。一根绒线劈成8根，细分到1700多种色彩，色彩的差异几乎很难用肉眼来分辨。像这样绣出来的画像啊，才能浑然天成，人物形象兼备。一幅普通的90公分高、60公分宽的人物肖像，需要多达2到3万帧才能完成。两个工艺师做一幅画像最少要耗时5个多月之久啊，尺寸大的就像1米9的毛主席绘像，那几个人整整得绣10几个月才能完成啊。因为工艺要求的高，专业人才又少，消耗的时间又多，因此做一幅成功的绣绘人物像啊，成本极高。此物是奇缺呀，有道是缺者为贵呀，这个荣秀像因此也就成了珍藏的极品，因此啊，这人才就更为宝贵呀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那么书说简短，这天袁乃中高高兴兴走进刘瑞奇的办公室，刘总向你报喜呀，快说怎么样了？我到北京去了，费尽了周折，终于跟邓家的人联系上了，把我们恒源祥的要求提出来，你猜怎么样？卓林同志非常高兴啊，邓小平的夫人呢、啊， 为此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，全家一致同意恒源祥的要求，同时还找出来邓小平同志珍藏最好的一张照片提供给我们。同时还有个好消息啊，哎，卓林同志派他的长女邓林要来上海参加绣第一针的启动仪式。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刘瑞奇可乐坏了，两个人谈笑风生。紧跟着袁乃中就说，老板呐，这事儿可闹大臣了，哎，是不是咱得向市里得汇报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我真担心呐，跟市里一说，市里领导肯定得生气呀，咱这叫先斩后奏，生气也没办法，挨批评咱也得认着呗，这事儿无论如何纸里是包不住火呀。于是他们第二天就到了上海市政府，跟市委书记、市长如实地汇报了经过。不出所料啊，两位领导同志十分生气，这才了得了，你们恒源祥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不通过市里，你们就先斩后奏啊，你们这胆子也太大点了吧。言下之意，你们太越格了，越上多少机器啊，把市里都不看在眼里。但是市里两位领导冷静下来一考虑，恒源祥办了件好事儿，特大的好事，纪念小平同志100周年，人人有责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看来还得表扬恒源祥啊。最后拍板决定由市里出面进行接待，由恒源祥作为帮办。虽然这事儿有点别扭，必定市里头出头了，恒源祥乐得其成，也就点头同意了。简短接说，到了这一天，恒源祥大厅装饰的一新，敲锣打鼓。为什么呢？邓林同志来了，而且是市里领导陪同来到恒源祥。刘瑞奇啊，率领全体职工在门前迎接，见着邓林同志之后，双方热烈握手。邓林同志很客气地说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大家辛苦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家是笑语欢声啊。在有人指导之下，邓林同志亲自绣下了第一针，这叫开针启动仪式啊。多少照相机、摄像机刷刷刷刷刷刷，记下了珍贵的镜头啊。打那之后，邓小平的容现像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绣成了，往那一挂，你看跟真人儿一样，神采奕奕，是面带慈祥啊。大伙心里说话，恒源祥做了一件大好事啊。从我这来讲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紧接着2007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14周年，恒源祥又给毛主席绣了荣绣像，送到韶山纪念馆。2008年11月28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，哎，恒源祥也给同样绣了荣绣像，送到花明楼湖南作为馆藏的珍宝。接下来又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绣了荣绣像，送到江苏的淮安。打这之后啊，刘瑞奇突发联想，干脆咱们就绣下去吧。时逢2008年8月8日正好是奥运会在北京举行，那么历届奥运会的主席，哎，都是谁呢？啊，都给他们每人绣一幅绣像。 一共是八位啊， 就是 每人给他们绣了一幅绣像。而且刘瑞奇决定在东北的大连举行展览。为什么在大连？那大连也太美了，您去过没去过？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呀，那适合旅游又适合人居啊，太漂亮了。大连又是个有名的城市，而且人才辈出，尤其是体育界那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，又是有名的足球之乡，因此才选在大连。那第一天呢，观看的人是人山人海呀，引起了轰动。那时候离着八月八号北京奥运还能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刘瑞奇又决定做巡回展览，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要巡回展览一圈，受到热捧。最后八月八号回到北京展览馆也进行了展览，现任奥委会主任罗格亲自去参观。当罗格看完之后，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。 OK OK OK， 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哎呀，真是栩栩如生啊，中国的刺绣世界一绝呀，太好了。谢谢恒源祥，谢谢刘瑞奇，他同意把这八幅荣绣像送到奥委会馆藏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您看这刘瑞奇那脑瓜得多好使唤，就这一次大宣传起了多大的作用啊！可以说是恒源祥的名字无处不在，无人不知啊。再说刘瑞奇他干的事情太多太多的了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呀、啊，什么事儿呢？他从小就向往北京，向往北京的天安门，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北京那是圣地，天安门是圣地之中的圣地，他真想登上天安门城楼，看一看首都英雄纪念碑，瞅瞅毛主席纪念堂，哎呀，做梦都想这个事儿啊。那么过去只是想象，现在长大成人了，当了公司的老板了，就每一次飞来飞去到北京来办事，忙里抽闲他也到天安门广场里转一圈，看看红墙碧瓦，瞅瞅高耸的天安门城楼，再看看高耸的首都英雄纪念碑，看看那些浮雕，再看看毛主席纪念堂，他是心潮澎湃呀、啊！哎，他眼睛一亮，又有了个想法。哎呀，这将来要把恒源祥在天安门广场上亮亮相，那可就绝了。哎，对。想什么办法把恒源祥的牌子能戳到天安门广场呢？您听听，敢想不敢想？他想的出圈不出圈？那么世界上啊就是这个样，敢想才能成功，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他能成功得了吗？就像那电灯泡的发明人爱迪生一样，他就想多的不用蜡烛了，叫这玩意儿能发光，那有多好。哎，因为想他才成功。刘瑞奇就是这样的人呐、啊，想到这儿回到上海睡不着觉了，吃不下饭去了，整天俩眼发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手下的员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，但都知道老板肯定想着心事呢，有个巨大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，也不敢去打扰。单说刘瑞奇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面对着落地窗看着上海的美景，一天一天坐着，一天一天构思这件事儿。 哎呀，怎么能把恒源祥的牌子戳到天安门广场？难呐，太难太难了，那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，你一个卖毛线的，你跑那儿搞品牌营销去了，可能吗？他不可能。但是刘瑞奇明知不可能还非要那么做，他的信条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才具有挑战性。想着想着困极了，哎呀，坐的那就打了个盹儿，甚至扣碗茶那盖掉在地上他都没听着啊。哎，您说怪不，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做了个小梦，他忽然梦见自己忽忽悠悠飘在空中，就像长着翅膀一样，嗖飞到了天安门广场。他发现这广场怎么这么静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他落在地上了，面对首都英雄纪念碑，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突然眼前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啊，唰唰唰唰，金光四射。哎呀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这是什么呢？变成了恒源祥三个大字儿。他心里说话，哎呀，我梦想成真了，真把恒源祥三个字搬到天安门广场来了。哎呀，真是求之不得呀。一高兴他醒了，乐得满头大汗呢、啊、想想刚才做这小梦啊，心跳不止啊，同时啊心里又非常的激动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有可能这是个吉兆，看着没，这事儿有成功的可能，我没白费心思。低头把茶碗盖儿捡起来了，一看办公桌上有一本书，是恒源祥出的《闪光的脚步》，再看旁边有一张图像，就是恒源祥产品的商标，小男牌商标，上头有个小孩的人头笑脸儿，据说那人头就是刘瑞奇小时候的照片。他一看见小男孩的头像，灵感上来了，突然之间他站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个突破口啊。因为中国最关心下一代，口号是少年强则国家强，少年智则国家智。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，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、啊、历代国家领导人都重视少年。我怎么不从这里下手呢？我呀有主意了，太有主意了，我就在上海先做示范，示范之后肯定能够马到成功。这正是红墙碧瓦古中华，心中有国亦有家，巧手绘得江山美，红如彩练云如纱。 我都相信，说得好听，说得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说的话。 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。 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说起这刘总，这脑瓜倍儿好使唤。他怎么想的来的？现在的少年儿童啊，学习啊太累了，哎，叫那书包压的都直不起腰来了，哎，智力有余，体力不足啊。缺乏体育锻炼，没有一副好身体，怎么报效国家，怎么给人民服务呢？哎，我就从这儿抓起。于是他提起笔来，写了一副详细的计划和报告，报到市里有关部门。有关部门呢，其实对儿童也非常非常重视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等部门。一看恒源祥手拍着胸脯愿意出资，你们主办我们协办，有钱好办事儿，因为过去苦无资金，有其心无其力，现在财神爷上门了，自然一拍即合。上海市有关部门一致同意，由他们出面，凡是上海市区6岁的儿童，不管男女，层层筛选，选拔出来进行体操训练，到了指定的日子，在上海的广场举行集体操表演。哎呀，那天家长啊、亲属啊、朋友都陪着孩子来了，真是人头攒动，万人空巷啊，看着娃娃们集体表演的体操，无不鼓掌称赞。咱这么说吧，获得巨大的成功，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、网络自然得进行报道啊。刘瑞奇心说，这是铺垫，第一步取得了圆满的成功，下一步就要打到北京的天安门呢，就得这么办呢。于是他又写了详细的报告，报请中央有关部门，报请全国妇联，报请共青团中央，报请关心下一代儿童委员会，全都找到了，而且主动掏钱。当然这是个好事儿，但是到北京天安门呢，相对来讲 难上加难。咱说过了，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神圣庄严的地方，从来不准打商业广告。你想把恒源祥那牌子戳到天安门，门都没有，运作起来相对是困难重重啊。刘瑞奇啊，脑瓜好使啊。哎，他经过走访，后来他知道了，当时朱琳是关心下一代的名誉主任，一贯对儿童非常重视啊。于是他派人找到朱琳同志，提出这一要求，说我们要来个全国儿童大会操，这个会操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，促进全国儿童体育身心的发展。朱琳同志听完了，自然非常高兴啊，好啊，我全力支持。李鹏同志一听也非常高兴，亲自提笔给恒源祥写了几个字儿。这几个字儿可厉害，但是咱要说明一点，这不是说专为恒源祥提的，是为这次体育活动提的，内容是锻炼坚强体魄，培育一代新人。于是全国妇联、共青团中央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等等，大家全都出面组织策划了这一次全国性的少年表演。全国各地，不管来自什么地方，六岁出色的儿童都要到天安门前进行体操表演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于是各地全都动起来了。哎呀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剪了又剪呐，那真是万里拔一呀！终于选出1000多名少年儿童，都6岁。你说这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。这些孩子来自四面八方，全都得有本地和亲人的陪同，得组织多少车辆，得组织多少医护人员。那么点孩子哭了怎么办？闹情绪怎么办？病了怎么办？小孩在车上要大小便怎么办？都得有人负责呀。你说我有钱，有钱呢未必能办成所有的好事儿，难上加难呐，咱们言以蔽之。哎，这个事情终于成功了。6月1日之前，全国各地出色的儿童云集北京。哎呀，恒源祥人呐，简直忙的是脚打后脑勺。头一天晚上，天安门广场清场了，全是恒源祥的人在这铺地毯、布置会场。第二天6月1日，有关部门的领导全都参加了，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，还给刘瑞奇留下1分钟讲话的时间。什么场合，什么人物参加呀？刘瑞奇也可以在这儿讲话。刘瑞奇激动的浑身颤抖啊，浑身上下都冒汗呐、嗓子有点哽咽呀。为啥激动的？不是怕的。他上了台之后，面对天安门城楼，心里想了很多很多呀。梦想成真了，梦想成真了。一个人呢，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儿，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。刘瑞奇能言善讲，口若悬河，但是现在没词儿了，只说了简短几句话。回过神来之后，他对着话筒说：恒源祥，扬扬扬， 恒源祥永远跟小朋友们在一起。讲话结束，这个讲话又简短又朴实又有力，打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呐。因此这次全国大会操圆满成功，几百家媒体纷纷报道。后来啊，袁乃中总结了，说我们老板真行啊，哎，你看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到，别人想不到的事儿他能想到，他总是先人一步。因此我说呀，名副其实的是个大能人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他关心少年儿童。这个上海黄浦区少年儿童啊，组织了一个京剧班儿。这京剧班一开始的时候，家长们非常高兴，学习国粹啊，学习京剧啊，也从娃娃抓起。但这班刚成立的时候，生龙活虎，干了没几年，不行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资金。你想那个京剧啊，服化道啊，什么灯光啊、布景啊、演出地点啊、排练现场啊，请老师指教，哪个地方不需要钱呢？因为这个原因干不起来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说解散吧，要解散。那些孩子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他不愿意解散，哭哭啼啼，要求主办单位还接着干下去。主办单位说没钱呢，孩子，这我们想办也办不了。有人就想到恒源祥，想到刘瑞奇，于此派了个主任和出色的一个小演员去找刘瑞奇。正好刘瑞奇没事在家待着，听说公司有人找他，他马上到了公司了。推门一进办公室，看见了那个主任和七岁那个小女孩，他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一问他才知道。主任含着眼泪说明了经过，跟刘瑞奇说，我知道恒源祥是艺商，我听说过凡是各地的福利事业你们全都插手，你们全都出资，我这次代表我们京剧班的所有小朋友来求您，能不能给予我们支持。刘瑞奇一听啊，好像没哭了。世界上有多少好事就因为没钱他干不了。这钱是什么东西？钱是王八蛋，但是离开他谁也玩不转。钱是血脉，没钱活不成，没钱事儿也办不成。刘瑞奇摸着这孩子的头顶，孩子，你愿意学京剧吗？愿意。你学了几年了？我学了三年了。主任说，快快给总裁表演一段。还真就是梅派，哎，几个甩袖几个动作又清唱了一段。刘瑞奇频频点头，跟这主任说，你放心，这个班不能黄，今后所需要的资金包在我身上，包在恒源祥身上，缺钱我这给拿。财神爷一句话救活了京剧班啊！打这之后由恒源祥出资，这小京剧班办的是生龙活虎啊！而且刘瑞奇还把著名的京剧大师梅葆玖、上海著名的京剧演员请到这个少儿学习班进行指导，培养出一大批少年京剧小演员。这少年班不负众望啊，后来起了名了，叫上海好小男京剧团。呵，那演出几个节目相当拿手啊，不仅在上海表演的时候获得二等奖，在全国集体汇演的时候获得一等奖， 而且多次代表中国、代表上海到世界巡回演出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希腊，哪儿都去了，让外国人一睹中国少年的风采，外国人都傻了眼了，哪看过这么好的艺术啊？那么点儿的小孩翻跟都跟车轱辘差不多少，而且嗓音十分圆润好听，服装十分华丽，使许多不了解中国的洋人了解了中国人的文化呀。这一炮打响了，一炮走红了，给中国人攥足了脸面呢。这也应该归功于恒源祥，归功刘瑞奇呀。那么他的事儿太多了，我呀想的哪儿给您说的哪儿。凡是这些事儿他全参与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有个可可西里，这电影您看过没有？这地方您知道不？可可西里有个美丽的传说，传说藏羚羊也会唱歌，歌声带给我们希望，歌声带给我们欢乐。那位说可可西里在哪儿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光听说呀，可可西里地处新疆和西藏的边缘。多大的面积啊？25万平方公里。可可西里呀，荒无人烟呐，那是稀有动物藏羚羊的家乡。藏羚羊跟其他的羊有所不同，这藏羚羊啊，形状高大，体魄威风。藏羚羊的羊毛质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它海拔高，天气寒冷，所以它需要毛护身。藏羚羊的羊毛制成的成品最能防寒，藏羚羊的羊角珍贵的药材，您要有肾病，您或者有其他的病，藏羚羊的羊角就能治你的肾病，就那么好使。因此它不仅是稀有的动物，也是国宝，属于国家保护的动物。这世界上的事儿，就是矛盾统一，统一矛盾，相互依存的。藏羚羊那么好，我们理应当爱护它呀，它是人类的朋友啊。偏偏有那偷猎者，干嘛？靠着杀藏羚羊发财，财迷心窍，心都是黑的。他们在尼泊尔有的地方偷着混入中国境内，跟咱们中国本地人勾着，那些败类他们组成了捕猎集团，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捕杀藏羚羊，然后把这死的藏羚羊偷偷地运到跟尼泊尔交界的地方进行拍卖，然后挣了钱丰富了自己的腰包。哎呀，这话怎么说呢？说句过头的话，就这些人可杀不可留，人间的败类呀。有道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谁不爱财呀？君子也爱财，他没财他怎么活着啊？但是你得取之有道，你不能胡来呀。所以说这捕猎集团跟那贩毒集团，他们呢相得益彰，差不了多少。而且他们手中都有武器，到了这无人区之后，他们开着车子像疯了一样，见着藏羚羊就开枪啊，肆意的扑杀。而且这藏羚羊呢，它是成群归堆的动物，是个群体动物，一走动起来这就成千上百只，你保护着我，我依靠着你，越是这样越给这些捕猎者造成了机会。这些捕猎者 有的开着摩托，有的驾着汽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看着藏羚羊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四清的屠杀呀，每一次都有几百只藏羚羊倒在无情的枪口之下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其中有一位原来加入了捕杀藏羚羊的集团，后来这位醒悟了，认为自己这么做太缺德，所以啊他退出了，不仅退出了，还参加了保卫藏羚羊的行列。过去有捕杀，现在变成了保护者。经此人呢现身说法呀，他介绍了许多许多内幕，您听了之后都是触目惊心呐。据他说啊，捕杀藏羚羊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土办法，一种是羊办法。土办法是什么呢？就像普通的猎人一样，下套子，哎，拿沙子掩盖上，藏羚羊一吃草，一到那儿腿旋进去，啪给夹上，就成了他们的猎物了。这是土办法。羊办法，现在科技这么发展，汽车摩托有的是，花钱买枪有，所以羊办法就是开枪捕杀，每一天能捕杀多少藏羚羊？2500只到3000只，要以这个数字推算啊，用不了20年，藏羚羊就得绝迹，在这个地球上就消失了。所以藏羚羊是急需保护啊，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呐。据这位现身说法介绍，有那么一次，他们发现了一群藏羚羊，能有几百只。说是藏羚羊啊，团结的精神还挺好。您看那狼，也是团结协作。哎，有什么事儿群狼攻之，这玩意儿你惹不起。你就狮子老虎也怕一群狼。这个藏羚羊呢，也是群体动物，互相依存。尤其是他们当发现有一只羊受了伤了，受伤的跑不动了，那些羊团团把它围住，认可走得慢点儿也得带着它，也得保护它，比人权强啊。人呢见识不好，撒腿便跑，藏羚羊不去，有这种团结慈悲的心。或者再举个例子，有的藏羚羊怀孕了，走着走着要分娩，那些羊群都围着，待分娩之后了，保护它再缓缓而行，还得保护小藏羚羊。而这些偷猎者正是看了这机会了，这机会是捕杀大批藏羚羊的好机会，往往击中了一只，那些羊速度就慢了，然后被他们给围住，他哇哇哇哇哇一顿无情的扫射，把羊集体全屠杀了，然后装在车上再运走。有那么一回，这个人讲了，他们在捕杀藏羚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只羚羊非常特别，他们在车上全看见了呀，我这是藏羚羊吗？长得是高大威猛，胡须飘白，那毛管刷亮，尤其是两只高大的羊角卷曲着，跟那个嘎罗差不多少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只羊没见过。老板说话了，老板说：“哎，看见没？就这个。”一定得把它捕杀了，可千万不能叫它跑了。他们这一出现一议论，当然惊动了这只羊了。这只羊一看有危险了，转头就跑。 而且藏羚羊奔跑的速度极快啊，一小时几乎能跑100公里，就那么快的速度。但是再快你没有四轮快呀，没有摩托快呀，他们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。追着追着把道走错了，因为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呐，根本就没人，到处是沙丘，到处是沙滩，一个不小心哭嚓一下，汽车旋到沙滩里头了。刚一旋进去，大伙儿从车上跳下来，还挖沙子往外抬这车，没想到流沙下来了。哦哇，你像山体滑坡，沙子流沙，这玩意儿最厉害不过呀。你没等躲闪呢，铺天盖地这一下的，连车带人全给埋到沙堆里头了，包括现身说法的这位，沙子一没顶，那就等于活埋呀，那人能活得了吗？他们可还得怕呢，紧在里头爬车呀，是手刨脚蹬爬车了半天，把上半截露出来了，下半截无能为力，越动往下越陷越深，谁都不敢动了，有的人哇哇直哭啊，为了发财呀，今天得了报应了，哎，看来我们是身丧此地了，肯定活不了了。再看看这天，日头已经落山了，眼看就要黑了，再一听远处有狼嚎的声音，这地方的天敌就是狼啊，成群结队呀、啊！这几位一琢磨，就是我们不被活埋，也得变成了狼粪，这可咋办呢？哎，谁都没想到，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被他们撵的那只藏羚羊，居然出现了。这藏羚羊把一条腿往下一伸，意思是说，你们拽着我的腿上来。人那是高级动物，他明白啊，攥住这羊的后腿，这羊是一个一个把他们拉出沙坑，把他们十几个人的命全救了啊！而且天黑了，他们找不着道啊，回头一看，汽车完了，整个被沙子掩埋了，那怎么离开这无人区啊？大伙儿正在犯难的时候，这只美丽的藏羚羊又大显身手。有道是大爱无疆不言悔，众生普度说慈悲，情系高远担道义，人生境界真善美。 起伏的路。